我係劉世良。香港而家去到關鍵嘅時刻，香港人正面臨好嚴峻嘅考驗。而城寨創辦五年，亦都係去到關鍵嘅時刻啦。我哋喺手機上邊咧，係有一個 Apps 俾大家下載嘅。咁如果大家下載咗之後咧，就可以加入通過呢個 Apps 成為城寨人嘅會員，亦都可以喺 Apps 裏邊咧參加我哋嘅活動，或者係喺 Apps 裏邊購物。咁樣嘅話咧，係支持城寨繼續走落去嘅一個方式。希望大家可以快啲下載呢個城寨 Apps。 嗱，頭先我討論咧，其實就唔係一個意識形態嘅爭論，呢個係一個純粹從一個運動嘅策略嘅角度去睇，所以希望大家朋友唔好介意，即係可能有啲睇法同大家唔同，但大家相信我哋揾出一個最好嘅方法，對個運動發展係最好嘅方法，呢個就係我嘅目標嚟嘅。其實，我唔係要做大台，唔係要做咩教主啊等等呢啲咁嘅人。我之前我講過，如果反送中，我哋要睇下我哋嘅性質係一個咩性質嘅運動。我定義佢一個逆權嘅運動。逆權運動係咩咧？就係要 counter power， 就係用翻阿長毛嗰句：哪裡有壓迫，哪裡有反抗。而香港人面對嘅壓迫，而家係警察濫權、暴力嘅壓迫，黑幫警察勾結嘅壓迫，政府縱容黑幫勾結警察暴力壓迫，係嘛？呢啲全部都係即係我哋面對嘅一啲迫害，權力嘅迫害。咁所以咧，另外就係一個一國兩制嘅走樣啦，就係變成係一個黨國機器喺背後操控選舉啊，操控成個議會啊，操控香港傳媒啊，跟住就係無論喺教育啊、教科書啊、文化、啊、傳媒方面就全面嘅赤化等等呢啲咁嘅嘢。呢個就係更深層次嘅問題。好啦，如果短期嚟講，喺而家呢個運動嚟講，我就話點解唔好掂主權嘅問題咧？咁因為 counter power 嘅意思就係唔去同主權無涉，同主權無關。主權有兩種意義，一就係話我哋係咪要分離或者獨立等等呢種都係所謂否定現有嘅主權。第二就係、即使係改進現有政府去 reform 去改革，其實都係有所謂主權，係認可現有政府嘅主權。我就話兩樣嘢我都唔掂，我哋你政府中意點做點做，我完全唔需要理你。你中意成立唔中意成立同我冇關，呢個係你嘅問題，唔係我嘅問題。我嘅訴求就係五點一路開始到而家冇變，所以唔存在一種 reform 嘅心態，就係令政府改進 good governance 做好啲，冇，亦都冇一種嘅所謂分離獨立等等，同主權無涉就係咁嘅意思，冇關嘅。整個運動同主權冇關，係因為反送中呢條法例，政府嗰種嘅惡劣嘅處理手法，係逆民意嘅處理方式而造成民意嘅大反撲。好啦，你話已經 hea 到一地都係，呢個係事實上係，因為林鄭嘅拖延而令到呢個問題一路惡化，越挖越深，越睇越多衰格嘢，越睇越多賤格嘢暴露喺公眾面前。但係如果我哋要收翻埋佢個具體嗰個運動嘅訴求咧，仍然係一個以逆權 counter power 為主的一個運動。這個運動裏面最大的公因素可以得到市民支持，仍然是警權，就是反對警察的軍警政權下面這種的壓制公民權利，去用暴力去對待和平示威的市民，對於肢體衝突裏面用過分的武力去對付有肢體衝突的示威者。我承認有些示威者是用肢體衝突的方式的，但你都要看看那個所謂 proportionality 的嘛，不是就是總之暴力的我就反對，這些也是廢話來的。其實你對著這些人就真的什麼都不用說，走開就可以了。其實喂大佬，你任何東西都看 context 的嘛，你有長槍，你有雷明燈散彈槍，你有韓國大口仔，你跟著全副武裝，有護膝，有護鏡，有頭盔，有面罩，然後我掟一嚿磚，你就如狼似虎，卜爆曬我個頭，然後仲要起訴暴動罪，坐十年。嗰、那個權力對比下邊係咪合乎比例咧？係嘛？呢、這個就是我哋嘅 common sense 嘅判斷。但係如果我哋嘅運動目標係以徹查警察暴力為目標嘅話， 這個是第一個。第二個是整個政治決策的過程，我覺得。所以這個不是監警會的權力範圍。政治決策過程就是誰批准6月12日警察可以發射橡膠子彈。林鄭敢不敢查？肯定是他啦。還有誰呢？如果不是。是嗎？查高層，你問我，你要減低警察很簡單，越打得兇狠，越搏得兇狠，速龍越出得多，整個警隊攬埋一齊，就變成一個集團，一個利益集團。呢個軍警集團就不容民官去做任何嘅調查，因為搏過嗰啲人雙手都有血噶嘛，用乜嘢停職嗰個係佢，被調查嗰個係佢啊。所以我就話係針對先針對警隊決策層，而令到在前線執行職務的警察，第一放低個戒心，第二甚至爭取他們去支持這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如果 Terms of Reference 是講到明是針對警隊的決策層的話，而事實上也是，如果你說是真相調查委員會，你當然是調查那些做決策的人的嘛。這個就是浸會大學校長錢大康所講的了，就是真相調查，調查清楚究竟發生什麼事先。如果任何的懲處好，紀律處分乜都好，都無從說起。第三，特赦，特赦可以 both side 噶嘛，係咪？唔係淨係特赦示威者噶嘛。就算證明前線警察裏邊有啲係冇根據守則去辦事嘅，係咪佢哋同示威者一齊都可以將來喺呢個嘅調查之後去得到特赦咧？咁嗱，我覺得呢一個係可以考慮。當然你話喂，咁咪即係放生啲黑警，凡事都冇一面嘅，一定係兩面嘅。即係話，如果你要求得示威者特赦嘅話，同時佢都會要求警察點解唔可以特赦？嗱，如果你係講緊爭取最多人，矛頭仍然指向林鄭，我哋硬咬緊住，我哋咬緊住個 issue。我不跟你说什么意识形态主权独立这些东西，咬紧这些 issue， 然后动员社会最多的力量，不是只是示威者这边，包括过去出过来支持这个独立调查的，喂，很多人的，真是社联方敏生、袁国勇，我数啊，这个沈祖尧，环桂坊集团 Alan 斯文、盛志文、田北俊、田北辰兄弟、周梁淑儀、這個鍾國斌，甚至如果李慧瓊支持都叫他埋來也可以。袁秋今天看完林鄭記者會就說，超都沒有解決方案的，對了，解決方案就是獨立調查，你簽不簽嗎？這個就是你要一個政治上的壓力給他，街頭衝突可唔可以俾到政治壓力林鄭咧？啱啱好調翻轉，我覺得街頭衝突係令到林鄭甩身嘅，就係將個波推咗俾警察，係嘛？嗱，佢針對你啊，你哋要努力捍衞呢個高度自治、一國兩制啊，國家靠曬你哋啦，七咁樣，咁咪衝出去七咯，就係、是。所以呢、這個就係令到佢有位走，就係咩咧？佢最想你係日日搏警察，警察日日搏你，你最好掟埋磚去呢個警察警署，最好掟埋警察宿舍。所以我就係話，大家要諗清楚，我哋每做一步呢啲嘢嗰陣時，我哋距離個目標係近咗定遠咗？警察宿舍裏邊嗰啲嘅警員嘅家屬，係咪我哋要針對個對象？係咪要用到放火等等呢啲方法？大家要真係要諗清楚。有啲界線，我覺得唔好輕易跨過去。我從來都是一個和理非的人，我不掩飾我自己的立場，因為我相信這個是最好保護我們的方法。面對一個公檢法合一的政權，我想問一下，我們可以得到公正的審訊嗎？我們可以得到律政司不會用最嚴苛的控罪來起訴嗎？已經否定了，過去由袁國強到這個鄭若驊已經徹底否定了，由律政司裏面的逆權律政檢控官人員所出來講的說話，已經清楚知道今日刑事檢控專員梁卓賢是一個什麼水平的人來的， 是一个以政治挂帅讨好林郑月娥，是滥捕滥告的人，警察滥捕，律政司滥告。我想问一下，我们凭什么保护我们自己？难道十几岁就要流亡去台湾？我不希望是见到是这样。其实你说如果这个真正是一个革命的形势，你可以骂我软弱或者怕事，但现在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形势？是不是一个香港暴力革命的形势，或者是实现香港主权独立的革命的形势？绝对不是。如果是所谓的暴力，就不是这样的水平。晚清有两派，一派和李飞叫做立宪派，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一派以孙中山为首。孙中山里面再有极端暴力派，以留日学生为首。留日学生是什么？做炸弹、暗杀、暗杀团、暴力革命，就是抽紧这一边。徐锡麟这一班。真正辛亥革命的成功，令到满洲失去了管治意志，其实是暴力革命派，就是留日派。武昌起义的新军就是留日派的革命党，一路在回了去之后经营出来的一个这样的结果来的。孙中山就是理论派，当然是。就孙中山有我们香港人的特色，当然就是找黑帮来做事。这个就是一个革命形势下面所谓和理非路线和这个暴力革命的分别。但如果香港本身在现在来讲是不存在一个这样的环境的时候，这样的条件的时候，所有喊口号式的革命对于那个运动发展来讲，只是会给对方一个的口实。我觉得对于那个运动来讲，其实没什么一个实质的意义在这里。即是一个自己的满足感来的，我觉得一种感觉，一种革命的感觉，不是实质革命，是一种革命的感觉。所以我为什么一开始即是早几集我都是讲一个逆权运动是以 counter power 不涉主权，但就是看到今天这个情况，对家一定会扣是港独运动，这个是老套路来的，根本是由梁振英一路用到林郑，是没有改变过，是没有改变过的。其实但如果你说只是警暴，只是林郑落台够不够呢？我经常都说这是左交经常被人笑啦，阶段性的结果，阶段性的成果。我们是要巩固我们这边的支持的阵营，持续地给予对方的政治压力，而不是变成民众斗民众，变成五年前雨伞运动那时候的局面。那时候是一个失败的局面的。现在已经开始了。他对家就出福建那些社团黑帮。刚才我看了一段片，就是大大打出手在福建，在这个书屋街那里。是吗？败走而已，人少而已，随时斑马的话就是覆桌。如果全香港各地都是这样的打斗场面的时候，警察当然不会出动，不会处理，示威者受的伤害可能会更大，因为很多是学生来的嘛，不是职业打手来的嘛，对家那些是职业打手来的嘛。好了，甚至会有人命伤亡。而整个运动就再 shift 了去，就是群众武斗，这个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共的手法，就是群众武斗，最终由军警出来收拾这个残局，打到残晒之后，民众已经厌倦了无休止的打斗，然后军警自然遵众要求重新建立社会秩序。这个就是文革毛泽东最后尾解放军之左出动解放军去镇压红卫兵的一个做法。香港会不会有呢？我觉得如果他将他定性为一个的港独运动的时候，他不会用警察打你的，用黑帮流民，然后警察就不出动，用元朗721的翻版方式在其他地方里面出现，其他示威里面出现。所以我觉得一定是要斗智，不要斗力，街头冲突没数的。其实我觉得根本是罢工，我觉得8月5号是不成功的，因为整个运动变成不合作运动，同埋呢个嘅即系朝头早翻唔到工嗰个阻住个铁路地铁嗰个列车，同埋各区嘅同警民冲突 冇人理罷工係乜。其實罷工最成功係喺機場，我揾極揾唔到新聞。其實178航班延誤取消，因為有三分之一嘅航空管制員同埋呢個嘅倉務員同埋地勤人員請假，呢個好好嘅示範作用。如何動員海陸空交通運輸？不一定是針對裏面的運輸的，可以針對外面的碼頭工人，就是外面的貨運嘛，是吧？空運呢，這些就是有正經濟壓力的，這些是會癱瘓經濟運作而有經濟壓力的。所以跟著再來的罷工就要有足夠的時間去動員工會通過真正是行業產業工人為主體，由工人為主體的罷工，不是由反送中示威者的各區佔領運動或者各區的警民衝突行動。這種的做法其實是重複又重複又重複，已經去到一個的即是 bottleneck 的方式。第二是什麼呢？罷市。罷市怎樣做呢？罷市的方法我覺得是什麼呢？你與其叫那些商戶自己不要開鋪，我覺得是最簡單 entry barrier 最低的方式。有一次我跟長毛傾偈，大家都 come up 了一個 idea， 在遮打花園那次集會就說每個禮拜找一日不出街不消費，你出得我帳嗎？我花錢關你差事啊？你林鄭可以逼我花錢嗎？我是不花啊，我人多夠多人響應的話一定會成功，日日鬼城咁樣，你嗰啲新鴻基啊、恆基啊、長實啊嗰啲商場，係咪？四大地產商嗰啲商場，咪靠自由行咯。橫掂你都係 anything 自由行噶啦嘛，你都唔係 anything 我哋香港人噶啦，係嘛？咪唔消費咯。我睇你仲可唔可以企埋一邊食花生？大佬反送中係為你班商界，其實你班商界從來冇支持過呢啲示威者，只係企喺林鄭嗰邊喺度打毒針。有冇一個商界咁企出嚟要求林鄭落台？有冇一個商界嘅人？係咪你哋所受嘅利益損害最大喺成個反送中嘅條例修訂裏面？我都話，如果真係通過嘅話，我劉世良喺呢個送中嘅呢條咁樣嘅泰坦尼克嘅船裏面，我係三等艙嘅啫。其實我上面仲起碼有幾百人，幾時輪到我？但如果你罷市，今日我睇到個點算千零户到2000，數字上 insignificant， 我覺得喺香港嘅零售業裏面 insignificant， 即係話罷市係唔成功嘅。其實，既然罷市唔成功，你哋啲商家唔肯罷，我哋罷買，拒絕消費。英國有嘅 buy nothing day， 乜嘢都唔買。或者叫拜拜日 ,BYE,BUY, 拜拜日，買嘢拜拜日，即係唔買呀，拒絕消費日。又環保，而家提倡綠色經濟，大家盡量減少地球損耗資源，係咪？點解要消費咁多嘢啫？我每個禮拜慳返日啲錢，我捐咗佢又得，我都嚟做第二啲嘢又得，係咪？與其係咁，就不如改變我哋自己 lifestyle 去抗爭啦，我覺得。因為呢種方式就切入點低，符合中產，各階層可以參與，道德高地穩佔，冇嘢好輸，就係拒絕消費。最好就去到中秋節，我話俾你聽啦，嗰啲咁樣嘅揾嗰啲咁樣嘅撐景嗰啲人咧，賣廣告嗰啲咧就撲街啦！我話俾你聽，嗰啲月餅公司撲緊街啦！我話俾你聽。這個就是罷市的做法，罷課。你以為復課就沒有學生示威，繼續罷，繼續罷，學校開課才繼續罷，還有一個月而已，是吧？繼續罷。我覺得整體來說，和理非的力量是未用到盡。在今次的罷工、罷市三罷裏面，和理非的力量是未用到盡。很多人仍然用一種集會模式出來表態。Strike 是什麼意思呢？罷工 在 workplace 裏面坐一個位置不做事。第二是 picket line, 糾察線，是不讓其他人去做事，不讓其他人去上班，勸喻其他工友不要上班，組成糾察線。當時碼頭工人我自己下去看過，一樣都有 picket line 的。即是我們不要將所有的都變成一個毛，一個毛就死定了。其實因為碌來碌去都是那個毛呢，對家第一吃硬你，第二呢群眾會疲累，再射多十五百發橡膠子彈沒有反應了，其實已經是可能直至到有人被橡膠子彈射殺為止，這個也都大家不想見到。所以我覺得是要轉轉的時候呢，我覺得和李飛的陣營呢，我自己反省是不夠力，出的力度不夠大。我看到示威者寫就說，我已經送去前面擋子彈，為什麼你們不肯罷工一天？香港的社會是保守，我覺得是怕亂，真的事實上是怕亂的。他們現在在等十一月翻盤，李慧瓊這班友為什麼在首爾旅行那麼 happy 呢？因為在等民意 flip 嘛，在這等著翻盤。翻盤是什麼呢？當你那個即出現2014年群眾與群眾對立在政府潑火底下，那就他們就期望11月翻盤了，選舉的時候。所以這個我們要自己更加冷靜地去面對這件事。例如梁天琦所說，他說當對方用你豪賭的時候，你自己要想想更加需要冷靜去面對這個局面，因為對方在跟你賭，不是你自己想賭的，現在是。所以要想清楚三罷是怎樣進行。我覺得除了現在我們想這種形式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方法？不合作運動是不是只是去在公共交通裏面做一個的干擾行為呢？要研究，我覺得抗稅、差餉等等什麼的方式是成效大而這個成本少的呢？熱烈討論得了，我覺得多人討論的話總會找到一個好的方法出來。這個在雨傘運動裏面提過，但是沒有成功地執行，因為響應的人太少。我自己看過 一本書，他研究歷次的和李飛去改變這個就是當地的時代，一個當地的政府和一個政權，用和李飛的手法。作者提出就是根據他研究由1990幾年開始，1960幾年開始，一直到千禧年之後，所謂和李飛運動成功的，它大約就是要 3.6% 的 population of the population 積極投入和理非的運動，那就有機會呢就是叫起整個大笨象了。香港700萬人口， 3.6% 我估計大約就是20多萬人，25萬到26萬人左右。過去200萬人就出來行而已， actively 是可以動員到20多萬人的。我覺得我們就要向著這個目標進發。如果是 actively 動員20多萬人的，是什麼運動呢？如果20多萬人拒絕消費行不行呢？很 significant 的了，我覺得已經是。如果20多萬的中產拒絕消費的話，那些商家已經硬硬聲了，已經是。陳茂波點指那個的經濟數據會差，會更差添，這個真正直接是受反送中影響了，告訴你，不會不認的，我們一定會認添。為什麼？因為是你們造成的。所以這些是我覺得不一定是要在街頭層面去 expose 自己的危險，同埋呢因為攻擊你的人現在是來自四方八面，可以是黑警，可以是黑社會，可以又是黑社會又是警察，你根本不知道那些什麼背景什麼人。而這些無日無之的衝突你會令到群眾覺得疲累，事實上我覺得今日之後已經會有這個這樣的情況出現，起碼在短時間內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所以如果是的話，我覺得應該個焦點集中想好下一次的罷工應該怎樣進行，是不是真的用拒絕消費的形式去策動一個大規模的罷市，每一個人貼個 label 在自己身上，今天就是拜拜日，拜拜日就是不買東西，是告訴人聽我今天不買東西，好像買旗一樣黏個 sticker 在身上。所以我覺得 橋仲有嘅，仲有好多種，但係形勢正在起變化。林鄭復活，喪屍復活，遊戲規則，成個遊戲嘅玩法，我哋就要因應呢個喪屍復活嘅玩法咧，而作出啲改變。呢、這個已經唔係邊個勇武，邊個願意為香港犧牲，呢、這個絕對唔係一種道德層面嘅討論。一跌入道德層面討論，就會翻返去2014年到2018年之間呢一種嘅內部爭拗不絕。你賣港，你愛港，我愛多啲，你愛少啲，其實冇意思嘅，真係，因為冇嘢可以 prove 到嗰啲嘢。台灣曾幾何時嘅反對運動一樣係跌入咗呢種嘅模式裏邊，但係我哋今次嘅運動點解能夠擺脱呢樣嘢？就係我哋進入一個 problem solving 嘅模式。香港人最叻嘅其實呢啲嘢係嘛？唔係拗道德問題，係你高尚啲定我高尚啲？我愛香港，願意為香港犧牲多啲，定係你願意為香港犧牲多啲？無休止嗰啲拗落去，所以希望大家唔一定氣餒，我覺得亦都冇，我哋冇時間去氣餒，反而就係咧更加用多啲我哋嘅智慧去諗清楚呢個三把點樣可以能夠繼續落去。咁我見到好多朋友其實都好關心我的健康，咁大家見到我今日都咳少咗，其實因為都睇咗專科醫生，咁又一路食緊藥嘅，其實而家係。無論是面對可能更艱難的局面都好，我希望大家不要失去信心，我們永遠保持信念。我們的信念在哪裡呢？我們的信念就是我們見到我們一班很出色的年輕人，無論在他們在街頭的勇氣，在進行這些事情抗爭的事情裡面那種的組織能力，以及他們那種很單純的追求，我自己感受好深嘅。我喺銅鑼灣今日，咁就喺海旁嗰度射出去彈。咁我喺 Sogo 嗰度，咁一路睇住佢哋一路向後撤，一路撤撤落嚟咁樣。咁我睇住佢哋嘅眼神，即係我冇乜同點同你傾偈，因為我都唔識我啦。咁就我即係喺度觀察佢哋，其實喺度睇佢哋，我覺得係一班好認真。很純粹的追求的香港年輕人。如果我們香港有一班這樣的年輕人，可能在林鄭眼中就是港獨分子、知識分子，就是一定要捉他們坐10年監為止。但在我們眼中，我們的信心，對未來香港的信心是怎麼來呢？其實是在他們的眼神那裡而來。今集差不多，到此為止，拜拜。 大家好，我是劉世良。香港而家去到關鍵嘅時刻，香港人正面臨好嚴峻嘅考驗，而城寨創辦5年，亦都係去到關鍵嘅時刻啦。我哋喺手機上邊咧係有一個 Apps 俾大家下載嘅。咁如果大家下載咗之後咧，就可以加入通過呢個 Apps 成為城寨人嘅會員，亦都可以喺 Apps 裏邊咧參加我哋嘅活動，或者係喺 Apps 裏邊購物。咁樣嘅話咧，係支持城寨繼續走落去嘅一個方式。希望大家可以快啲下載呢個城寨 Apps。